安宗看到有门了，赶紧兴奋地和白衣一起往墙壁上蹭，把身上都涂满了这种稍带荧光的颜料。那幅画就这么硬生生地被他们蹭得几乎没了。白衣又把刮出来的粉末都包好，塞进了背包。安宗咽了一下口水，一脚踏出洞口。果然，虫子都从他身边闪开了。他点了点头说， 行，这种涂料对付得了这虫子，走，快上去。 说完就拿着火把用涂满颜料的一只手伸向前，虫子像是退潮一样往后退去。他们很快就走到洞口，拉了拉绳子，但是上面没有反应。他们实在无法思考多余的事，朝虫堆里扔下火把，就手脚并用往上爬。幸好这是专门的攀岩绳子，而且他们也做了简单的攀爬梯子，虽然有些吃力，但好歹还是爬得上去。但是人倒霉，喝茶也塞牙。就在他们爬到一半的时候，最不想看见的坍塌发生了。洞口处砸下许多泥块，劈头盖脸往他们身上砸。安宗在白衣上面第一个遭难，整个身体都在往下滑，顿时手上的力气根本就用不上来。眼看着泥土越来越多，当中还夹杂了拳头大小的石头。白衣大惊，迅速爬到安宗那里，一下子抱住他的腰，然后荡到石壁上的凹陷处，用登山刀在洞壁上猛捅进去。白衣把安宗护在臂弯里，双脚踩在凸显的地方。安宗手里死死拽着那根绳子，整个人贴在洞壁上。他此时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。遇到这种情况的塌方真的是百死无一生。白衣抓着刀柄的手关节都凸出来了，安宗能感觉到有一些更大的石头砸了下来，并且击中了他。白衣闷哼一声，把他往墙壁上压得更紧。安宗的脸几乎是贴在洞口下方，此时他发现面罩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，整张脸暴露在外面。难怪前面感觉视线突然好了起来，幸好身上还有那些涂料，否则这样一来，他们身上肯定爬满了虫子。过了将近两分钟，上方好像没有进一步塌方的危险，这让安宗大大松了口气。白衣手里的力道也放松了些许。此时安宗感觉万分不妙，白衣肯定被大石头砸中了，也许会有内伤。但是他背对着他，无法查看他的伤势。 哎，白衣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石块，石头，没砸中，要害，快，趁现在，快上去。 他们连忙调整姿态，安宗拉着白衣，一点一点往上蹭，爬得万分吃力。他一摸到白衣的背后，他就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眼看着又有小泥块落下来，他们没有第二次运气可以躲过再一次大坍塌。安宗拉住绳子，把白衣推到上面，然后他们两个手脚并用快速地往上爬。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，前面那一次并非是真正的坍塌，如果真塌下来，他们两个只有被活埋在这个盗洞里的份儿。终于接近洞口了，于是他们发疯似的往上爬。当脑袋一冒出来，就感觉到一阵舒畅的冷风。白衣连忙把安宗拖出洞口，一上来两个人就趴在地上直喘粗气。安宗贪婪地吸着夜晚山里的冷气，直到呛得自己咳嗽。爬上来没多久，洞里就传来坍塌的轰隆声。不知道是不是安宗幻听了，他听到一声类似女人的娇笑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种笑声阴寒刺骨的要命。他看了看白衣，他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，不过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去琢磨那是什么东西了，此时浑身都没力气。等到他们狂乱的心跳平静下来，才发现六子和周涛都不在了。安宗费力地爬起来，蹒跚地往四处找着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影子。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十分不祥的预感。白衣此时已经在查看四周，对他说道。 装备都在这里，但是人却不见了。 安宗连忙跑过去，果然六子的旅行背包还在。他对着四周的山林大喊了几声，却没有回音。他回头看着白毅，白毅蹲在坟边皱着眉头。安宗打踏上这村头的第一秒，就知道这里肯定不正常。但是现在连六子也失踪了，他不可能不管六子的死活就逃命。 六子，六子！ 他不死心地喊得更大声，几乎是吼出来的。 哎，别叫那么大声，周围可能还有野兽。 他们会去哪里？不会出事吧？ 白毅摇了摇头，安宗颓然地放下他的手臂。白毅示意先点上柴火，如果他们在附近看到火光，也许会赶来，而且野兽也不敢靠近。他们快速找到一些枯树枝，然后用一罐液体燃料点燃了柴火，顿时四周明亮起来。他们蹲在坟边，不敢走太远。安宗坐了一会儿，实在有些坐不住，就在四周来回踱。一回头，发现白毅在看那个坟堆里的棺材。白毅脸色十分愕然。 这棺材，过去被人撬了好几次。 安宗一听，连忙蹲下来看，果然在棺材边上有很多撬痕，而且钉子也太多了，仿佛是反复封棺一样。蓦然的，他心头有一丝古怪的念头划过。他抬头看着白毅，表情也非常的不自然。那具并非古代的女尸，这口一直被撬开的棺材，盗墓贼的死亡。一阵阴风掠过心头，安宗汗毛一缩，冷汗顿时就下来了。 你个周涛，可能有问题。哼，居然现在才发现他有鬼。第一，他所谓的上告政府，但是政府如果知道疫情，不可能连一个专家都不派，让他一个驻点医生守在疫区三个月。其次，他说那些盗墓贼是在很久以前盗这个墓的，他三个月前才来的驻点医生，怎么可能对这个村子内部隐秘的盗墓活动有所了解呢？而且感觉也太不平常了吧，那么容易就带我们来这个墓，也实在太容易了点吧。 这个人既然带我们来这里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现在是深夜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人，只有等到天亮。 其实整件事情白毅都非常小心，几乎没说话，也没有插嘴，这点上就可以肯定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周涛不对劲儿。不过我对人的思考太先入为主了，所以在我心里根本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周涛所说的话，几乎毫无戒备。如果我听白毅的话留在上面照应，说不定六子也不会落单，但是那样的话白毅很可能就会死在下面，我又怎么办？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发狂了。 一想到自己实在太大意了，这种什么事都不经大脑思考的个性真的是害人又害己。不过现在在事后诸葛亮、事前猪头三的思考问题和自责也实在没有丝毫的意义，现在应该想对策，否则六子这条命就算交代在这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猛地注意到林子里有一双发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。安宗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连忙一个机灵，神经又绷紧了。他死死地也盯着那双眼睛看。白毅缓缓拿起一根火把，那双眼睛有些怕火，马上就引入了阴暗之中。但是他们可以明显感到他依然还在那个地方，并没有被吓退。白毅示意安宗快背上背包，拿起装备。安宗连忙背上六子的那份装备，手里拿着白毅的包挡在胸前。那双眼睛一瞬间就消失在黑暗中，他们就听到一声怪叫，一个黑色的影子一跃跳到他们的头上。安宗和白毅见机，马上就地一个侧滚，那个黑色影子给扑了个空。此时安宗才注意到，他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要扑灭白毅手里的火把，那东西具有很高的智商。这一下他们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。很快那个黑影子果然又跳了出来， 这次他可没有留手，直接往安宗脸上扑来。他心一狠，连忙掏出登山刀，一刀刺了下去。黑影子大叫一声，又躲进黑林子里。安宗闻了一下刀口的血液，臭得和阴沟没什么区别。